好了，那么这些人自治，反过来呢 ？Many people were honored by being made citizens of Rome。很多人呢，他们获得的殊荣就是 being made citizens of Rome。大家标好，这是一个动名词的被动式做宾语，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殊荣？通过被使得成为罗马公民。其实呀 ，be made citizens 就可以直接翻译成成为公民了。The provinces also received all the benefits of years of peace and honor。同样，这些省呀，都从许多年的和平与安定中得到了种种好处。那么在这一段和平时期，罗马的经济迅速发展，这一段历史时期就是我们所称作的 Pax Romana， 神圣罗马帝国。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也感谢吴老师所做的精彩讲解。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冬奥英语，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了解一对冬奥明星组合，他们是花样滑冰选手申雪和赵宏博。申雪和赵宏博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力压德国队组合，夺得冠军，完成了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的大满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花样滑冰选手申雪和赵宏博两人的更多英文介绍。 They were born in Harbin and became partner in figure skating pair mixed event in August 1992.They won a bronze medal at the 2002 Olympic Winter Games, achieving the best result for China in the event at that time. They then won the World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the same year. 好，您听明白了吗？说的是花样滑冰选手申雪和赵宏博都是来自哈尔滨，他们在1992年组合成了搭档，参加花样滑冰项目。在2002年的冬奥会上，他们为中国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在当时这也是中国队的最好的成绩了。其实呢，在刚才这段话里面呢，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组，您可以记一下，这个词组叫做 Figure Skating Pair Mixed Event， 花样滑冰混合双人比赛。那么其中 Pair Mixed 就是混双的意思。好，您再听一下这个词组，是 Figure Skating Pair Mixed Event，其中 mix 就是混合， mixed event 就是指混合项目， pair mixed event 就是指混合双人项目。另外一个单词呢是 partner， 那通常在双人项目中呢，两个选手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 partner， 就是搭档，像舞蹈比赛啊，双人滑冰比赛中啊都有这种搭档的概念，所以搭档就是 partner。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